真好，看你想的真好，可以为你分到泪水里尝得到活着的味道。穿越你爱上的让你快乐，就算带着泪痕和你一样永远。我的 成星座，星座连成星河，日月穿梭，灵感闪烁，放飞一首寻梦的歌。春风沐浴春雨，沐浴春天，心生洒脱，人生磊落，燃烧一把逐梦的火。我手把我心